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气言啊，我哋主持人啊 Larry 啊， 喂 Alex 啊， 系啊，咁咧就我哋上个礼拜就拖咗大家啊，咁我哋今个礼拜决定啊加速 ，OK， 咁咧就令我哋今个礼拜希望可以一个礼拜出嚟就 追翻个圈啊， 追翻个圈啊，系啊，等大家开心下啦。咁首先咧多谢大家支持啊，咁我哋见依一个 view 数咧好似都升紧系嘛， 系啊，我哋一晚就过千啦， 一晚过千，我哋系四字都过千嘅， 系啦， 咁所以咧就多谢大家加油啦，咁咧就另外咧就请 forward。俾多啲你嘅朋友啦，即系俾多啲人去睇翻， 订阅我哋巴打台啦， 系啦， 订阅我哋节目啦， 系啦，因为即系你知我哋啲小台，同埋近排咧 YouTube 嗰边系咪有事啊？ 系啊，啲问题啦，有啲问题可以处理紧噶啦， 系啊，处理紧啊，所以都其实好艰难，好艰苦经营噶，咁所以大家多多支持啦， 留意下我哋健康食品啦， 系啦，咁啊俾多啲朋友知道啊，我哋有咁嘅节目啦吓， 系， 好，咁我哋咧翻到嚟咧一周呢个军事嘅新闻入面咧，我哋咧首先我觉得呢个都重磅嘅，一定要讲就 系 Lockheed Martin 啦。咁呢佢呢落户印度啊，即係呢 Lockheed Martin 呢佢呢就同呢个印度啊嘅一个叫做 Tata 公司啊，咁签个约，咁呢就嚟緊呢就应该会系喺 F16 呢就会可以喺印度生产㗎啦。咁变咗呢就 F16 呢就可以即係、就是、一个授权生产国呢印度其中一个嚟緊最大。咁大家估到咩就係、是、F16 嘅订单呢嚟緊呢就会印度做啊。咁所以印度呢就当然嗱揀印度呢我哋有啲 全线喺印度做啊，正係印度用嘅会喺印度做，印度做 啦。首先咧，印度有机会要买机， 系 咁咧。近排咧，如果大家有睇军务消息咧，发觉印度咧买机系好急， 系 点解咧？因为佢要换米格廿一， 系 咁啊，佢位数都唔少嘅， 而且光辉好似不太受欢迎啊。 其实光辉咧系佢哋军方监操要买， 系 个国家屈佢哋买 ，OK 个军方嘅监操要买啲， 系 咁。但系咧，你话入面啲军人系反弹。佢唔想买光辉嘅，即系佢会觉得咧，我坐上去咧跌嘅机会好大，咁我唔想咁快就我仔细老婆乱，想咁快死住，咁所以咧就你话光辉依家先即系多唔多人会揸，或者多唔多会入唔多，咁你咁计咁点算咧？就米格廿一依家要退啦嘛，咁你都有啲嘢想噶， 好似唔少喎，佢都有几百架，千几百架，因为廿一个， 我谂起码有百几二百架，一定有，咁但系问题就系佢依家点算咧？依家要退咯，咁退咧又唔可以真空噶，因为始终你隔篱巴基斯坦，嗱佢对巴基斯坦都冇咁大镬， 系 佢对大陆啊嘛， 大陆系啊， 佢成日都觉得大陆嗰边依家系咁换歼十 B、歼十 C 嚟紧，再歼十 D 啊嘛， 系， 哇我点追你啊？即系如果我依家净系买阵风，佢话系买阵风 OK， 但系阵风得个卅几架啫， 交火交唔切啦， 系咯，交又交唔切，咁你就算交得切，你都对付歼二零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对住其他啲低端啲机，你又唔够打， 系 如果大陆一日日玩疲劳轰炸，你咪死， 系啊，其实真系烦你啊， 系啊，又可以出矛招噶嘛，可以对日本咁，你唔死啊， 系 成日都系嗰啲 F 十五 J 飞，喂人哋四廿岁个老爷机嚟噶，咁样飞法真系散噶嘛， 喺前冇耐先跌得个 F 二啊， 系啊，好惨啊，嗱咁讲翻。嗱咁咧，印度我哋都谂嘅，点解 Lockheed Martin 拣印度啊？第一，印度有水啦；第二个就系 Lockheed Martin 咧，发觉印度系讲英文嘅。 当然啦。 嗱，咁讲英文得嚟，仲要系佢崇英崇美啊。 系啊。 咁变咗咧，讲条件咧就易倾好多嘛。咁咧，所以咧就你话 F 印度做 F 十六嘅战机，但人啊多啦。 系。 咁啊，同埋佢知识水平唔低嘅，即系印度人，你发觉佢哋系有嗰啲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噶。即系佢哋啲英文咧，翻上下噶， 穷嘅好穷啊，叻嘅好叻啊。 系咁，但系因为你有成十零亿人啊嘛， 十几亿噶， 所以你一个 percent 都不得了啦。 系啊， 系咪？咁所以你一个 percent 嘅精英，只要归我管就够啦。 系啊， 咁所以佢发觉咧，做啲工人做啲嘢咧，就佢觉得都可以试嘅。就 F 十六咧就摆喺印度。 系 好啦，而家啲授权生产之后咧，就谂啦，就系 F 十六首先咧，大陆印度一定买， 系 印度会买少少 F 十六。咁我谂咧，印度之前咧就有两间厂入标噶嘛。一间咧就 系 Lockheed Martin 啦，一个咧就系新布啦， 新布系 沙啦， 英斯， 英斯啦，咁英斯咧同 F16 都系轻型战机，但系佢最最大分别就系首先就个荷载量系有啲唔同啊，荷载量咧就一定 F16 大啲嘅，第二个咧就 系 佢个武器嘅多元化程度咧一定 F16 大啲嘅，咁 Alex 讲过啦，个引擎都 F16 好少少 ，F16 咧就用大 engine 嘅，大引擎嘅，即系用 F100 啊、F110 嗰啲嘅， 即系 F15 嗰个 ，F15 但系就单引擎， 单引擎系大引擎嚟嘅，咁但系呢个。英斯咧就系用呢个 F414 系， 咁我属于中型引擎啦。虽然而家依副中型引擎同埋呢个重型引擎都好接近噶啦，咁但系始终都系重型引擎好啲嘅。 系啦，咁所以咧就睇落就可靠啲。系，咁当然啦，另外一个问题就问点解佢唔引入 F15 啊嘛？ 系， 咁点解你唔揾啲劲啲机咧？ 唔卖俾你嘅问题啊嘛。 一来啦，二来系因为咧，其实印度好多啦，印度好多 苏三十啊， 你谂下佢好多啦，嗱苏三十啦，系嘛，即系佢其他啲机，所以咧佢依家发觉咧，我不如就买啲单有好处啦，容易维修啦，平啲啦，系嘛，同埋其实佢唔使咁强度嘅，即系嗰个 冇咁高强度嗰个作战度嘛。 我仲话点解要买 F16？ 我觉得佢原因就系同东欧一样啦，想买件嘢翻嚟即刻打得。 系。 即系 即食有打， 唔使估，唔使训练，即系个同埋即刻美国可以 take out 晒所有嘅训练工序， 同 埋大家系讲英文， 系 同埋一样嘢就系佢嘅作战嘅经验啦。F16 其实 F16 够多 ，F16 数据好多， 数据多嘛。 你见以色列用 F16 都几劲， 系啦， 台湾 F16 嘅， 系啊， 即系你话好多地方 F16 都用到相当好啦。 同埋 F16 而家行情都唔低噶嘛，因为佢而家有两个。咩带即系适应油箱， 系 咁而家加佢见到佢嘅 F21 嘅设计咧，都应该有埋适应油箱喺入边噶。 系啊， 咁啊即系可以叫大 N 展， 适 应一副啊，就但 系 有两个大油箱，即系长行程。 系佢咧咁正就是、个肩带啊， 系 即系个咩带咧，个油箱咧，咁变咗下面咧就可以吉翻两个油箱出嚟， 系啊， 咁又可以做其他嘢。 其他嘢系啦， 系啦 ，even 你再加油箱都得嘅， 可 以再飞远啲咯。咁、那个感觉就依家改装之后咧，就好似系冇咁轻盈啦。 系 中型少少， 其实而家已经当系中型， 好似中型 咁 用 噶啦。 咁另外咧，讲翻咧就系即系，当然佢有佢优胜嘅地方啦。如果你同佢比， 系 好啦。另外你话同阵风啊嗰啲比咧，就当然就阵风嗰啲系重型啲啦。 系， 但系个问题就系 重少少啦，阵风 都中型噶啦， 中型重少少啦， 可以 carry 核弹大佬， 系 战术核弹。 F16 得嘅 ，F16 得嘅， 不过唔俾你 嘅。系咁，所以咧，我觉得佢系个轻型嚟讲，佢系无敌噶啦。 系 另外一个问题就系佢对住巴基斯坦咧，巴基斯坦有 F16 噶嘛 ，AB。 40架左右， 系 咁，但系我依家明显个级数赢你，但系所以咧，我用 F16， 你用 F16， 系 大家个战术我睇穿你， 系 因为你用嘅你嘅师傅同我嘅师傅 一样啊， 一样噶嘛， 系 所以你嚟紧你嘅 F16 嘅优势咧就冇咗噶啦， 系啊， 相对嚟讲，好啦，另外咧我哋再讲咧就系、是、当然有个主要原因咧就系针对大陆啊， 系 因为大陆系用歼十噶嘛， 系 如果你话大陆咧喺西藏嗰边部署咧，其实佢系部署歼十、歼十一，有人话佢哋部署歼20。我觉得未咁快嘅，因为其实咧系歼20而家嗰个引擎仲未系换到嘛，其实对佢哋嚟讲咧，佢哋唔敢大量做嘅，即系依家歼20应该系属于嗰啲叫咩叫试机，慢慢试慢慢 turn 到几时咧 ？turn 到佢个引擎出位置，个涡扇15俄比啦，咁啊等几耐咧？我同 Alex 讲咧就2023、2025啦，你预都系呢啲时况先至成熟啦。 因为佢而家用紧 AL31 啊， 系啊，仲用紧俄罗斯货噶，但系佢哋话据说要开始用涡扇10B啊嘛，得唔得咧？唔知道，但系涡扇 10B 咧就大家睇嗰个寿命嘅时数同埋个可靠程度，同埋上次歼十系咪喺个航展，我哋去唔到嗰个啦吓。个航展咧，佢咪可以表示到佢嗰个 vector 嘅 向量引 向量变嘴嘛， 喷嘴 但系嗰个向量喷嘴系短噶嘛，系咪？咁啊有网友讲短嗰个问题啦。咁我哋话短，其实个原因系因为佢做唔到，即系其实你一短咧，反正 vector 大家知噶啦。vector 如果你短嘅话咧，你个力系唔够噶嘛。咁呢个就 系 个问题。咁所以佢哋做咁短，原因系因为个材料有机会有问题。 系 个材料做唔到咁长，因为可能会断、会裂、会爆。咁短短地就短小精干啲嘛。 同埋佢又唔同苏27系列嗰啲咧，佢两副引擎有距离啊嘛。 系 如果你1020嘅话，佢嗰个系唔可以摆咁近。 佢唔可以360度嘅。其实我 suggest 佢应该系用好似美国咁 F22 上下嘅啫， 上下 仲好啲。 系 同埋仲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咧，即系大陆嗰、那个嗰、那个 vector 咧， 系 即系佢嗰个佢嗰个向量嗰度啦。头先我哋讲咗系短啦， 系 嘛， 系 咁啊，同埋咧就个材料啊，啱啱讲过啊，讲到最边唔记咗嗰样嘢点？你阵间再讲翻。嗱，咁我哋讲翻咧，印度依家呢边咧个机咧有个新编号啊，叫做 F21 喎。 系 咁好得意啦 ，F21。咁当然咧，有啲人就话 F21 其实佢个 block 嘅型号系咩啊嘛？咁咧，佢哋话一个 block 嘅型号咧，应该系 block 60， 系 啦，或者 block 70。嗱 ，block 60就应该系类似阿联酋啊、中东嗰班卡塔尔嗰班大帝啦。 CD 最 upgrade 最新嘅， 佢哋嗰啲叫 F16EF 噶啦 ，EF 啦， 系啊，嗰啲叫 EF 噶。咁咧，依家咧 block 70咧就系台湾要买嗰个 F16V 啊。咁当然啦，台湾嗰次讲啊嘛，依家大陆依家美国买嗰啲系咪2亿美元一架？ 系啊， 2亿美金一架。 系， 咁老实2亿 叫价啫， 叫价 啫。 最后就减一减下。 咁啊，美国未决定嘅。 我估最后可能佢要就得1亿3000万至1亿5000万。 我估嗱，你 其实冇可能， 可能佢报嗰样嘢新机咧就2亿。 系， 如果你去亚利桑那执嗰啲 AB 咧就平啲嘅， 系因为大约半价啦。 系啦，差唔多 1亿多啲啦， 差唔多啦，系啊。 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呢个价钱就明合理嘅，明屈嘅，所以可以再谂啦。嗱，但系我哋讲翻咧，呢个 F16V 如果嚟紧印度，系咪可以大量做 啊？系啊。 咁如果印度如果大量做嘅话咧，其实就变咗印度入货之余咧，其他啲国家咧攞咧，有机会个价钱会平啲。 系，因为生产成本平咗。 系啊，生产成本会平咗。系啦。 咁另外呢就嗰个武器挂载嗰度呢就有啲夸张嘅，因为呢个 F21 呢如果你睇佢嗰幅图呢，嗰幅图呢因为呢你见到个挂架，即係呢佢呢有个呢个复合挂架，呢个复合挂架呢其实呢可以呢制到，你发觉呢可以制到三支。 一开三喎、 哦。一开三。 好似 B52 咁喎。 係啊。咁所以你发觉如果佢咁样呢可以装到十支。将十支嘅中程飞弹。系啊，咁啊，同埋就嗰个加油啦，即系佢个加油口啦，咁样，咁啊，即系用嗰啲软管啊， 系 佢用软管， 哦，因 为一定硬， 因为唔可用 F 十六咁 ，F 十六就硬管啊嘛， 系， 咁但系如果 F 廿一就要焗住改咗就用软管， 唔系佢依家呢个咧都可以用埋软管， 系 系啦，咁变咗就即系你加油机嗰个选择会再多啲，系、 okay、 啊，咁啊，即系同埋个 touch screen 会做晒啦。 系， 所以就你话用落咧，应该都相当唔错噶。咁咧就大家拭目以待呢个印度军方嚟紧啦，点样 announce 翻呢件事啦。 系啦， 好啦，另外一单消息咧，我哋咧要讲咧就系、是、F 廿二、F 三十五咧就不嬲都劲啦。 系， 咁大家知咧呢个五代机嚟噶嘛。咁五代机咧，美国咧就锐意咧用 F 廿二取代 F 十五啦 ，F 三十五取代 F 十六啦。但系近排咧，嗱即系 爆冷啊！ 即我哋系咪讲啊？话 F 十五嚟紧，因为叫 X 嘛 ，X 系啦 ，F 十五 X 嘅话嘛。咁咧 ，X Factor 啦呢个 四点九九代啊， 系啊四点九九代啊讲到，咁咧就嚟紧呢个预算案啊，2020啦，今年2019啦，佢哋开始制定2020个预算案嘅时候咧，就话会买多少少 F 十 Mix 啦，原本就话买八架啦，但系依家咧据知啊，知情人士啊，我要括住呢句啊，就话咧嚟紧可以买八十架， 哇， 系啦，咁啊好笑嘅，你有啲网咧嚟Popular Mechanics 啊，或者 Business Insider 啦，嗱呢啲网入面佢讲嘅咋，佢话咧佢哋依家 F 十 Mix 咧个技术咧好劲啊，因为可以装廿二支嘛，嗱嗰啲网讲廿四支咧，大家就唔好尽信啦，因为我数嚟数去都系廿二嘅，我真系计过，咁咧就同 F 廿二同 F 三十五咧就做拍档啊嘛，咁大家明白我哋之前系咪讲过啊？就首先出 F 三十五，扫晒空中所有目标，睇晒之后。就 order 后面嗰啲射， 系啦， 最紧要后面嗰支咧，嗰支导弹要够长，去到就得啦， 长程 系啦。咁如果佢哋做攻击机嘅话咧，嗰啲咧系 glider， 咁咧我哋之前咪讲 AGM 一五八 C 同 AGM 一五四 C 啊，就 系 呢啲出击嘅时候啦，佢哋又可以滑长，又可以飞过攻击，咁咧所以咧就大家睇到咧就 F 三十同埋 F 十 Mix 个配搭可以咁样用，嗱你老实啦，我哋两个口水佬都可以讲到咁。 系呢个系咪？我都系以色列发明嘅。 以色列发明 系啊，因 为你唔讲，以为我哋两个发明 嘅。系，我都系以色列发明。即系呢个原本嘅 F 廿二同埋呢个 F 三五高低配搭咧，原来中间可以涉个 F 三 F 十五 X 类嘅，可以。 系啊，所以你冇发觉咧，以色列买翻啲 F 十五啊嘛。 系。 你退役啊嘛呢头，你退呢台 CD 退役，你俾我啦。 系。 我攞啊，咪 A B 咋 ？A B 咋 ？A B 我都要啊，因为佢话我啲航电我装， 我要机体啫嘛。 系啊，我要你个壳， 海壳 个脑我会装， 同埋副 engine 系啦，航电我会砌， 我砌， 因为 engine 都要即系 fit 翻个壳噶嘛， 即系好似 Su 30 MKI 咁啊。 系啊，所以 迟啲我再讲啊， 再讲呢个又系再讲嘅。咁另外咧就 F 十 Mix 如果有八十架咧，其实几恐怖，因为咧嗱，我当你一个中队系18至24架啦，其实可以砌到三个中队，砌完三个中队仲有 spare 嘅话，就可以大概个 spare 可以砌到半个中队。好啦，咁咧，所以咧个用法咧讲下，就你分三个中队，你咪以后可以跟 F 三十五出击。其实咧，我觉得咧正嘅地方就系 F 十 Mix 咧，就系如果配备喺啲空军基地入面，如果附近有咩事嘅时候咧，就 F 三十五出先 ，detect 晒佢去炸， 同埋干扰，跟住之后 系啦， 跟住之后就全部就交由呢个 F 十五 X 咧就做导弹卡车， 系啦，就导弹卡车， 送晒武器前先，任肥任揿啊嘛， 系啦，就炸啦咁样。咁所以咧就之前就有啲网友就会觉得 F 十五 X 嘅计划就应该唔可行，因为佢觉得始终都系 F 三十五嗰啲要钱啊嘛， 即系抌咗咁多钱落去啦，咁啊就唔会再抌其他钱落去 F 十五 X 呢啲啊，即系会翻兜计划就唔想再用。咁但系似乎而家实用程度好高啊 ！F 十 Mix 系啊，因为佢嗱，首先佢载嘅武器咧可以装13吨， 系 啦。另外佢炸好多炸，例如小直径炸弹， 一架顶两架， 好劲啊！ 系啊，顶人两架噶咯， 好犀利噶。即系佢嗰啲系小直径炸弹啦，即系大家知咧 ，AGM 八十八嗰啲，即系你系快辐射嗰啲鱼叉啦，JSOT 啦，即系一啲好远射埋嗰啲武器啦， 系 啦 ，JDAM 啦，即系呢啲武器全部都得嘅。咁另外咧就嗱，据说国防部讲过。就话咧，就算我订个 F 十 Mix 咧，知情人士讲 ，sorry， 知情人士讲，佢话就算订咗 F 十 Mix 咧，唔代表唔会订少咗 F 三十五噶，其实系一样咁去嘅，所以咧就适宜咗大家就 系 原来军方依家系个水喉再开大啲，就唔系话我勒紧裤头， 我要 cut F 三十五嚟买 F 十五。 就我咁讲，呢个 cut 咗 F 廿二，所以就 F 十五 X 接落去咯。 系嘛？咁所以因为 F 廿二冇啦嘛， 系啊， 你亦都即系你亦都冇睇唔到佢嚟紧会出 B 型啊、C 型啊、D 型咁样。 佢应该会再出新嘅一件先。 其实佢有 B 型嘅，改善咗嘅，但系佢 C 啊、D 嗰啲应该冇噶啦。 嗯，系啊， 应该唔出噶啦。咁咧，所以就呢个系其中一个都几过瘾嘅嘢嚟嘅。好啦，另外咧，我哋咧就再讲多少少咧，就系呢个 B 五十移动B 廿一系嘛？ 系。 咁咧 B 五十移动 B 廿一咧就嚟紧咧，佢哋系有交叉嘅时候啊。 系。 即系咧 B 廿一出嘅时候 ，B 五十二仲喺度啊。 系。 咁我哋系咪讲个 B 五十二飞到一百年啊 ？B 咪二零四零啊嘛，而家又中意话二零五零啊。 系啊，可能飞到飞到二零五二啊嘛。 系咯。但停产咗啊，全部都系旧机嚟噶。 系啊，所以唔知点解。 即系可能要飞一百年，我真系要。 其实系啲 engine 不停咁换啊。 换 engine 换嘅。 系。 engine 又换，机体不停强化嘅。 不停强化。 系啦， 系啦，即系所以咧，你发觉咧，以前老啲军机嚟 F 十五啦， 系， 呢个 B 五十二啦，呢啲越老越可爱噶嘛， 系， 即系不停咁用。咁咧，依家佢哋话咧，要将美国嘅轰炸机联队啊，要去到175架， 系。 其实咧，如果你要长程轰炸机做到175架，系好恐怖嘅， 系。 大家谂下175架，每架讲紧载20-30吨武器， 系， 有冇几恐怖？ 其实好少噶啦，因为比越战嘅时候已经少咗好多噶啦。 系嘛？ 有阵时嗰阵时，亚利桑那劏咗300架 B 52啦。 系，但后来因为又签咗啲条约，要 cut 咁啲机。咁咧，依家咧175架咧，可以将中国大概消灭我谂10次到啦。都可以消灭10次到。 将越南斩翻石器时代。 又绝对得啦呢个，将北韩炸到佢咧，即系唔认得都得嘅，真系史前咁都得嘅。咁所以咧就呢个175架，但系问题点维持？因为呢其实呢依家呢 B21 呢听讲个订单啊。个订单呢佢哋呢就应该大概是做接近100架嘅。接近100架。咁但问题做100架都贵，因为佢一架6亿㗎嘛。咁100架即係600亿。咁你话比唔起又唔会比唔起，不过系有啲贵。好啦，咁另外呢就 B52 会退啦。咁 B52 退你话 B52 系咪完全退，我都唔会囉。即系佢哋话如果系好早好早嗰啲好早好早嗰啲睇先啦。好早嗰啲嘅 B2 呢就应该系要退嘅。好最早最早嗰批。 B2? B2。 B2。 最早嗰批 B2。 OK。 最早啲除役。跟住呢 B1 就慢慢走。B1 就大概可能203几至2040左右啦就要退晒。 系。 B 二就可以玩多少少 ，B 就可以玩到2060。 系。 咁咧，但系 B 二一就嚟出啦嘛。 系。 就可能你预2021出啦嘛。 系。 咁如果你已经出嘅话，咁啊 B 就要继续挨。咁就佢哋话要挨到175咧，就要需要将 B 五十二个数量 keep 住。 系。 B 廿一咧就大概出70多架至80架。 系。 咁就顶到啦。 哦，即系对，即系 B 廿一就取代 B 一同埋 B 二先。 系。 咁啊 B 五十二啊， 继续挨落去。 挨落去。 系啦，挨到死为止。 挨到唔识飞为止。 系啦。咁但系你问我，我觉得 B 二系会 keep 住嘅，即系 B 二咧唔会一次过走晒嘅，即系 B 二有20架啦 ，keep 住可能大概一半啦，10架啦，另外嗰10架就封存咗。 都有计数，因为觉得维修成本太贵，我不如买 B 廿一啦。 系啊，会噶，所以你 suppose 应该 B 廿一仲要全新， 系 都6亿啫嘛，所以佢计个数都还可以， 几分一价钱啊嘛。 系啦，你问我会觉得咧，美国佬你话攞600亿出嚟得唔得咧？其实我觉得都得，你分期啫嘛， 分期啫， 你又唔系一铺过， 净系一炮过， 所以 OK 嘅。其实啊 ，Donald Trump 啊，一镬过啊，都加你1000亿美金啦， 系， 你一次过都做到啦。如果真系建造，咁但系人哋会嘈啫，陆军话喂咁搞错，你有，海军又话点解我冇咁啊？所以就唔敢咁样啫，你钱就唔系冇嘅。 系， 好，你一直嚟呢度先。